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線。 好，翻嚟啦，唔好意思啊，因為網絡問題啊，因為技術嘅問題咧，我哋遲咗開始嘅，咁今晚就盡量都將啲嘢濃縮啲講啦。咁今晚最主要講兩樣嘢嘅啫，就係咧，涂謹申驅逐郭偉强離場。咁當然你淨齋睇標題，齋睇一件事個表面，你覺得咦喂勁喎，泛民可以啊講翻建制派走喎，贏咗一仗，其實就唔撚係嘅，屌你都未閪。根本嗰個議事規則啊，2011年泛民屌你老母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嗰陣時，屌你老母閪，俾呢個內會呢個法案委員會，即係內會嘅主席都可以有權利去趕議員走，呢個權利係屌泛民佢哋成班當其時咧啊，抄翻佢哋啲名出嚟啦。又唔見咗嗰頁嘅 ，sorry 啊。嗱，抄一抄翻，講一講翻啲人名先啦，係咪？嗱，嗰日咧賦予呢個委員會主席權力啊，驅逐行為不檢議員啊，咁啊議案通過咧，咁贊成票咧，當其時咧就係有呢個咧何俊仁、李華明、陶謹申、張文光、劉慧卿、李永達、金禮威、黃成志、余若薇、湯家驊、梁家傑、陳淑莊嘅，咁好啦。今日佢哋屌你老味，依家佢哋用翻呢一條，我哋當其時屌到撲街，鬱憤都屌到撲街嘅，因為嗰陣時就係話，喂你。主席係唔撚可以將呢個權利去擺到去呢、這個屌你喂賦予呢個委員會主席個權利係唔可以放到去咁大嘅趕人走。好啦，今17號，涂謹申講阿郭偉强出，喂屌你老乜佢咪做緊以前建制派屌咗我哋成日屌建制派趕議員走嗰樣嘢咯，係咪先？喂你表面上你係贏咗一仗，其實屌你乜輸嘅大佬，日後呢個陣間會講啦。咁跟住咧第二度咧。又係講下台灣啦，總統選舉咧，雖然咧仲有一段日子啦，就要2020年1月11日先至係正式啊咁啊總統投票咁，但係咧，哦喺呢啲黨與黨之間咧嗰啲初選啊嗰啲咁嘅問題咧，咁啊都幾得意，可以攞出嚟講講。咁當然啦，亦都會用呢、這個啊，即係用評論嘅角度去講啦，當然會係係咪先？至於會唔會有個人喜好咁啊？有陣時唔覺意甩滲咗出嚟都冇辦法噶啦，係咪？咁咧，4月17日咧，咁啊呢個咧嚇紅海集團啦，依家郭台銘就宣布咧就參選2020呢個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嘅。咁啊同日咧，啊就喺呢、這個就喺國民黨啊，中常委啊，嗰個大啊個會度咧就接過咧阿吳敦義咧就一個嘉許狀咁，然後咧就呢一位咧就國民黨失聯嘅老黨員咧，咁啊俾翻個榮譽黨員啊嗰個嘉許狀俾佢，咁即係話咧依家咧郭台銘咧就有身份咧就可以參加。國民黨的提名㗎啦，依家已可以啊，咁咧，咁呢單嘢點解攞出嚟講？因為一路以嚟咧都喺度講緊，喂，究竟韓國瑜選唔選啊？咁啊屌，跟住咧，咁啊依家郭台銘咧，早兩日咧企咗出嚟，喂，好啦，有興趣參選啦，因為馬祖托夢俾佢，咁呢啲嘢你信唔信啊？見仁見智啦，咁我就啊。啲神怪嘢就好少會攞嚟時事節目講嘅，啊，即係唔啱講。嗱，咁啊好啦，加翻大個字先 ，yes， 加翻大先。嗱，咁咧，4月17日，咁咧依個紅海集團郭台銘咧，咁啊嗰咁喺嗰日咧就獲頒咧呢個國民黨榮譽狀，咁咧。佢咧仲咧呼籲咧國民黨咧立即咧就依成立呢個咧啊初選機制選個總統，咁佢願意就參加初選，咁絕不接受徵召，咁即係話咧初選徵召 只是接受初选是不会接受精精召的，亦都要有透明度。咁跟住咧，郭台銘表示參選之後咧，咁啊啲人最多最關心嘅，梗係屌咩韓國瑜咁，咦韓國瑜咪甩爛咯？我都第一時間以為，咦韓國瑜甩爛，因為你韓國瑜一路以嚟，你由民一路民調，到今時今日，韓國瑜個民調都係高過曬所有人嘅。黨內咧，黨內民調咧，暫時咧，即係雖然啦，黨內民調咧就係得四成人。有四成人咧仲未表態嘅，咁但係咧現時黨內民調咧有六成人咧都仍然係支持韓國瑜，韓國瑜咧嗰個支持度咧係高過郭台銘咧就啲一個百分點唔夠嘅，咁咧咁啊得意啦，咁依家咧個問題咧就話究竟喂你國民黨會唔會徵召阿韓國瑜翻去就再做初選咧？咁咧？之前咧都啲人咧都話咧話屌徵召則就唔會初選喎，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你要徵召佢翻去，然後即係初選就比較公平少少，即係比較公道啲啊，覺得。因為你依家你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你黨內有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啲少壯派咧，都係咧提議咧係一定要韓國瑜選。咁你話你要平息呢一班人，就算你話你郭台銘你支持度幾高，可能同韓國瑜差唔多，或者話真係你依家現階段你國民黨即係你其他嗰啲咩即係你嗰啲八營嗰啲唔好講啦，即係你淨係講六營同藍營。喂，依家你睇個形勢。郭台銘和韓國瑜你是但一個選都會贏民進黨，因為都是高過民進黨和高過民進黨現任總統蔡英文和賴清德那個民調的，即是說理論上如果國民黨這邊的參選人或者國民黨這一邊在沒有什麼重大政治醜聞出現或者即係冇乜甩碌嘅情況底下，基本上出年就一定係國民黨做翻執政黨嘅啦，已經咁好啦。咁啲人話：，唉、哎，屌你老味冇撚，喂、哎，屌你乜，喂，韓國瑜唔做，哇，仲慘啦！屌你老味，喂，如果郭台銘做咗，咁屌你佢靠攏中國喎、哦。佢全部嘢都係屌啲好多啲工廠啊，養人養成一百萬人喎，大陸會唔會靠攏？屌一定會靠攏大陸。喂，我就唔係咁睇喎，我就唔係咁睇喎，大佬。喂，首先佢喺大陸咁多生意，咁撚多間公司，咁撚多投資，然後佢做撚埋台灣，做撚咗台灣總統。喂，佢嘅壓力一定係屌你老乜多。屌你老母強過以前嗰啲噶啦，係嘛？一定強過你蔡英文添啦，依家係咪？咁你喂，現實上你依家你台灣人依家現時所諗嘅就係喂，我有民主，我有民主制度可以選，隨時選邊個？阿曾先生又有曾先生啊，講埋少少先啦。咁有電話入去，咁啊等多陣先。咁我睇嘅情況就係、是，即係我嗱抽離啊，記得嚟。首先你要知道，喂，台灣係一個民主國家嚟嘅，你已經係。首先個大前提啲，即係你哋唔可以再哇屌你乜哇台灣同香港啊點樣啊屌你乜冇得類比。人哋確確實實係一個民主國家，而試過幾次變天幾。二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嗰陣時已經變天啦，跟住兩粒子彈連任啦，係咪？好啦，跟住貪污醜聞到馬英九上場，馬英九上場之後咁又再變天啦，即係，然後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進黨又大勝，國民黨幾乎滅黨，係嘛？黨產都俾人抄鳩埋，好啦，點不知上年九合一，上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又大勝，點解？喂，其中一個原因咪就係屌你老母，知撚到你，喂，就係、是、厭倦咗呢個政黨政治，喂，亦都係開始唔信政黨啦，已經，係吧？ 咁你如果你依喂你依家你選個郭台銘出嚟做，喂屌對任何一方面都好嘅喎，你屌喂 Donald Trump 啊當佢 friend， 習近平啊屌你俾面佢，佢自己喂牙力嗰方面，我覺得依即係如果你郭台銘個牙力一定係歷任中華民國總統最撚強牙力嘅一個啊，爭在佢屌做唔做啫。咁但係如果你喂你係要標籤佢，屌你又要紅色資本家嘅，咁冇撚得好講啦，係咪先？你喂你從成個形勢去分析啊，咁樣咁啊，我哋聽聽電話先啦，好冇？費事等咁耐，咁可以打我哋阿邊啊？曾先生先，曾先生又有嘢想講係嘛？依啲鐵膽要第一時間招呼咗先嘅，知唔知啊？喂，曾先生，系咪之前嗰個位都係？ 喂，發哥佬你好，你好，你好，萬哥。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喂，聽你講得好好喎，呢個郭台銘個分析。 點樣好得？點樣好法啊？喂，你講講。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單嘢都鬱敏都有聽佢講即係郭台銘呢件事。 嗯。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幾複雜嘅個形勢，而家係基本上，如果我覺得佢個。都過硬國民黨的初選嘅啦，咁佢如果 係未必， 而家民進黨， 嗯，講啊，繼續啊，冇乜所謂。 唔知啊，竟然話， 嗯，點樣啊？ 即係覺得個台都應該冇問題過到國民黨的初選， 你 應該冇乜邊個挑戰到，我認為。 咁唔係咁，你要你知唔知啊？韓國瑜會唔會選先嗱？因為咧今日咧， 但係我聽鬱敏節目就話韓國瑜就冇聲冇曬聲，但我都想韓國瑜選嘅其實。 唔係㗎，你啱啱啦，今日啦，國民黨主席啦，阿吳敦義啦，都喺上午咧接受過一個電台訪問嘅，咁啊講到咧有人質疑咧郭台銘參選咧會唔會就係卡航啊？你依家叫做咁依家有問題咧，就係話驚因為咧即係會得罪嗰啲。黨內啊，或者即係你啲韓國瑜嘅支持者，或者即係咁，所以咧今日咧，阿吳敦義都話咧，咁啊韓國瑜民調依家都係最高，咁咧要讓最強嘅人，咁啊佢話應該咧要招嗱阿吳敦義啊，依一個就國民黨主席講嘅就係話，咁應該要徵召韓國瑜，咁啊佢係話咧韓國瑜又唔方便主動要初選。咁黨徵召佢一齊參加初選，咁樣就比較公道。未來咧，佢都會咧就邀請五個人啊，即係朱立倫啦、黃金平啦、韓國瑜啦，仲有郭台銘啦，仲有邊個啊？有冇講漏啊？啊咁五啊即咁啊加埋吳敦義啦，咁啊五個人，咁啊瞭解佢哋初選機制嘅想法。咁即係話咧，喂原即係如果咁計咧，韓國瑜參加。國民黨黨內初個2020總統初個提名初選係好撚大機會嘅喎， 嗯， 係啊，咁所以你依家個形勢， 但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你會覺得會你知中文話咧，政治係變數多於常數，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好似當年 宋楚瑜連戰 嘅事件咧？2000年 係咪宋楚瑜 連戰之後得益者就係阿扁咧？ 即係得益者都係綠營咁，唔係你。雖然你現今形勢上不會出現，即係唔會出現嗰樣嘢啦，即係未必啦，但係都要驚啦。你喂好簡單， 因為韓國瑜淨冇聲，我覺得佢係咪盤算緊咧？即係如果國民黨最尾決定，佢始終要統一二次噶嘛，國民黨佢要就對一條友出嚟噶嘛。咁啊， 統一 二次好 緊要噶，仲要係和洽喎，要嗰個狀況，你即係。 唔係啦，嗰條友可能佢就計個數，覺得自己個民望或者民意調查好高，咁我又唔服，佢自己衝出嚟選，都得嘅喎，其實。 即係你講阿韓國瑜突然之間好似當年阿宋楚瑜咁一退黨就出嚟選，咁唔會啦，大佬，佢一路都即係嗱你，即係你又唔可以咁樣諗人哋。個心咁諗人，你 唔 係 即 係 呢個可能性啫，我唔係話意思唔準確，跟住自貨即係。因為而家係其實都幾其實作為食花生油嘅我哋應該係好開心，因為台灣選舉政治其實都靜咗一排，我覺得。 哇！ 即係你話以前馬英九對蔡英文，我覺得一啲都唔刺激嘅。 哇！好睇啊！ 但係感覺上嚟緊 啊， 嚟緊出年係會好睇咯，我覺得係。 好睇啊！真係你真係要買張機票飛過去睇下，真係食花生咯，真係。喂，你今日 我覺得你哋普羅話鬱敏佢哋一定會搞團嘅啦，不過唔知入唔入到啫。 好撚難入啊，因為得一 部車。因為我知道鬱敏都揀人揀得好犀利。 唔係啊， 本應冇揀嘅，就係、是、九合一嗰啲屌你好撚多麻煩友，跟住話，跟住我都話要揀人啊，好撚多麻煩人啊，屌你老尾！ 同埋上次嗱，唔好介意，希望都揾到收到呢個信息。我覺得上次真係收得幾貴嘅，上次嗰次就係韓國瑜睇韓國瑜嗰次，係咪韓國瑜嗰次？ 睇九合一，唔係睇韓國瑜，冇。 唔係對上一次啊，呢啲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嚟㗎咋，咁又收4000多蚊，真係有點而貴喎，老實講。 咁、啊、樣。好似3000元啫嘛，食唔使4000元，不過 其實係咯，即係你話 ROP 嗰啲又靜咗啊嘛，咁 你冇 其實 你冇勁過啊！你依家你所有你係你全部民調最高係韓國瑜同郭台銘，你爭在點樣可以聯合到啲？呢幾個人啊，你要知道喂，你聯合吳敦義、黃金平、郭台銘同埋阿韓國瑜，你聯合佢唔係淨係聯合佢哋人啊嘛，你要聯合埋佢哋啲票啊嘛。呢家係怕你喺黨內初選啲嗰啲票會流失啊嘛。屌你，我哋民進黨啊大撚鑊啦！你屌你民主進步黨，你進乜你無黨啫？你屌你，喂你黨內初選都搞到交唔撚搭八，屌你老母！你打壓緊賴春星嘅，唔係屌賴春星啊！你屌你老母！你咪打壓緊屌你！啲嘢撲街死啊！唔撚記得叫咩名，一噏到賴春星即刻唔撚記得叫咩名，屌你老味！ 賴清德 啊！屌你黐鳩線真係！喂你玩鳩緊賴清德啦依家，你屌喂你黨內初選，你屌喂你去到5月22號，你拖鳩人嘅，你做咩文？ 唔係同埋其實阿郭台銘做都可能有，係你唔好用政治嘅角度去諗佢，你對經濟都可能救到台灣，因為台灣經濟都麻麻地啦，係咪先？即係你用一個咁勁嘅商人去做呢個總統咧，可能台灣經濟有啲新天新希望唔出奇，我覺得。 咁唔出奇，佢點解咁？佢唔係淨係自己個做嗰個集團嗰個業務咁樣簡單噶嘛？咁人物咧，我哋人物先犀利啊嘛，明唔明啊？你屌你喂，你從來未試過有個總統嗰個人物會好似佢咁噶嘛？你中華民國未試過噶嘛？ 係啊，咁但係2017年佢就係究竟佢係親中定親美啫？因為佢同特朗普都好 friend 嘅。 嗯， 之前係咯， 冇噶啦，你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咯，係啊。 唔係你冇得估啊！你事實上佢喺大陸係超多生意，佢養緊100萬人。係咪先？即係入嗰個樣啦，有100萬人做打佢工，係嘛？咁噶啦，即係本身佢管理，即係喂，屌咧！佢本身都管理緊呢個國家嘅，係咪先？嗱，基嗱喂， 同埋台灣嘅政治其實好易去觀察，你永誒選市長嗰啲咧，一大敗嗰個黨咧，佢一定係翻唔到身啊！選總統 都 即係你上嗰次選舉，佢係輸到撲街噶嘛？民進黨、 國民黨， 咁佢咪？ 我哋講九合一 選市長嘅，係九合一嗰次係輸到撲街噶嘛？阿民進黨輸到蔡英文都要話退即係辭主席噶嘛？個民進黨 冇啊！ 咁之後你嚟緊出年嗰個總統選舉又係咩噶啦？國民黨贏嘅90%， 你冇計啊！你因為你真係做得太過差啦！你呢幾年啱唔啱啊？喂，屌你老尾！ 同埋其實即係我覺得兩黨制嘅就係咁樣噶啦，兩黨制嘅地，即係無論美國好，美國台灣，即係你民眾唔係話佢哋中意邊一個黨或者認同或者即係信服邊一個黨，而係話佢揀一佢只係兩害，即係兩樣嘢揀一個冇咁衰嘅，或者真係好衰嗰個好唔中意嗰個咧就投佢家咁樣嘅。咁你話如果就算最尾即係國民黨贏，係咪即係台灣民眾係好信服國民黨咧？就真係未必係。 唔係有一個， 你明唔明我想講？ 係啊，我清楚啊。有一個咧，你哋成日咧啲人咧，即係錯誤嘅睇法咧，因為你成日累，因為你台灣又係對住大陸共產黨有啲係嘛，即係海峽兩個問題。咁咧香港又係特區政府同埋大陸政府嗰啲咁嘅問題，你屌你逃犯修訂條例啊咁嗰啲。咁但係你要知道，喂，台灣要真係屌你都喂有公投。有總統直選的一人一票的個總統市長又是 喂 議員又 是法國佬打算你們關於逃犯條例我都很慶幸、啊、真的你逃犯新那件事你怎麼看、啊、喂郭偉強很清楚是說不要叫他不要扮垃圾他突然間就說冒犯他就是趕了人出去現在郭偉強又提司法覆核是沒有用的我告訴你一定沒有用的 因為法院之前講過話，呢啲 case 法庭係唔會干預立法會嘅事務噶。 唉、哎，你都嗱，你有個睇法就錯咗啦。其實主席趕人出去係唔應該嘅，明唔明啊？你明白我講乜嘢？ 我知係你信人班撲街。是通過了嘛？當年鬱敏那段片播過很多次啦，喺普羅。 當年你班撲街有份通過呢個法案，法案委員會內會主席有權趕人出去。 係好撲街，呢個係唔應該，真係唔應該呢、這個。 喂，你打開咗個缺口，跟住咁撚多年就嚟就係俾建制派利用講呢啲屌呢波，係咪先？即係最主要都係講下鬱敏走啫，係咪先？你跟住屌你，跟住鬱敏冇喺度做議會，咪對等扶翻你哋咯。依家都係咁，但係你唔撚可以屌你，因為今次喂屌你個小勝一仗，勝乜你一仗啫？屌你更繼續淪陷，你幫佢淪陷埋添？點解啊？喂，你之前啊曾鈺成啊趕人出去啊，都係掉嘢啊！屌你老母有啲肢體衝突啦，咁嗰啲先至抬人出去嘅啫，係咪先？ 係咪？嗰次佢係話：，你冒犯佢一句，佢已經掟你走啊！ 喂，仲衰撚過屌你老尾閪嗰啲李慧瓊啊、蔣麗芸啊，嗰啲做主席，你明唔明啊？喂，唔撚可以，因為屌你老，喂要教訓建制派，咁屌你老，你掹槍打撚死佢啦，不如啱唔啱啊？即係如果你話建制派係要抵死嘅，屌你老咁撲街啦！喂，你諗住贏一仗啊？以後你就大撚鑊啦，啱唔啱啊？係咪先？係 啊。 咁啊，就係咁咯，所以你話喂，屌你老尾！喂，如果你係你成班啊，係咁撚屌你乜要阻住依一條法例修改修訂嘅，點解唔撚快去屌快群眾包圍立法會啊？ 佢哋之前話包圍，後屘都冇件事啊。 我哋可以噶。 唔係之後早兩日睇新聞話，好似話想發起第二次遊行嘅，但係佢就擔心如果個人數都係少咧，就撲街咁樣。 喂，我話俾你聽啊，你一定係快起包圍立法會，屌你乜多撚過屌咗多人過遊行。他們不能敢做的嘛、是不是、喂 很簡單的嘛曾先生喂如果你遊行你去不去 我未必去的這些很久沒去 的了如果大家利是包圍立法會呢 包圍立法會都可能的 是包圍立法會我都考慮一下啦對不對咁你咁當然係和平包圍啦嚇，唔好有暴力啦，係咪先？咁即係到 係啊， 係咪先嚇？ 當然啦，呢、這個 咁你泛民你發起嘅，梗係一定係和理非嘅啦。咁你咪到到時睇下有幾多人出嚟撐你咯。你講到咁撚嚴重，啱唔啱啊？又話嚴重過23條，即係咁當然你呢啲喂你惡法就 冇可能呢、 這 個。 喂，惡法就一定是嚴重的啦，屌你啦，係咪先？喂，睇下，喂咁啊！ 其實係法文係累死我哋嘅，真係。佢成日危言聳聽咧，佢講得多咧就啲人就慢慢唔信佢噶啦，你明唔明啊？因為佢次次都唔靈啊嘛啲嘢。 喂，你 而家甚至我睇01唔知係01唔知堅定流就係話會中央就話會就23條釋法啊嘛，即係直接。不需要本地立法直接解釋這條法例就當了它是類似 DQ 那樣東西即是 DQ 立法會議員宣誓那些他說得不清楚那些他特增加條文去解釋它就等於立法那就是23條很快會來咯其實 立法 你明白嗎即是我 是啊你23條都可以慳回的嘛其實如果你逃回條例修訂之後，而你再用陰謀論，屌我哋共產，屌你我哋大陸，你隨時乜撚嘢罪都可以，屌你個噏得，屌生我白做俾你嘅，係咪先？喂，好簡單，啱啱星期三先同阿台長講完，喂，突然之間話你阿曾先生喺廣州撞死咗人，係啦，然後捉你翻去睇，啊，原來冇撞死啊，揸車嗰個唔係你噶，然後告你第二條罪都得噶嘛，即係然後喂。原來你冇撞死人喎，但係屌你喺上海貪過污喎，或者屌行賄過喎， 唔係咁簡單嘅，佢要經兩重噶嘛，要行政長官簽呢張嘢，同埋俾法院去審噶嘛。 法院係唔肯會理噶嘛，你明唔明啊？喂，法院屌你！ 法院睇表面證供嘅，睇表面證供嘅。 屌咩面證供啫？屌你老咩閪？有理據喂，屌喂嗰、那個國家喂阿曾生。啊！撞死人幾年幾月幾日撞死人啊！有證據咁唔撚會審㗎啦。 因為佢條例會好驚，有質疑，但係亦都未必講到你咁容易話。 邊撚都有得把關啊！ 撞死嘅人就即刻掟你上去嘅。 佢連審批都唔算啊！係咪先？咁呢個就咩啦？咁喂，台灣嗰度仲有咩講啊？你咁你自己覺得咧？ 嗱，台灣其實真係你呼籲令都得㗎啦，即係基本上可以諗定一團係唔夠嘅，真係要整多幾團要喐埋。 咁你哋咪自己屌你咁，咪自己去咯，買張機票，屌即係。 但係唔識航路㗎嘛，我哋呢啲。 咁唔係咁，屌你老尾啊！係咁，咁你又話貴，咁你大佬。喂，有人帶埋你隊去啲相關 嘅 嗱， 呢個就唔係問咩。 嗱，我 知佢嗰啲酒店嗰啲食宿唔差嘅， 咁 即係啲好嘢嚟嘅。 屌你老，你個睇官，咁你食梗係要，但係你睇，咁你睇咧睇政治嘢㗎啦。即係喂你，喂如果你跟團，我哋九合一咪。 希望中文客嚟緊出年嗰個九官選團就唔好即係得幾廿人去咯。 唔 係 啊，講 真 係 唔得。呢個你幫我反俾問聽。 我都想借得幾廿人。咁你屌咁反咩影啫？你又嫌貴，屌你老母！你又要參加？ 唔係，即係如果睇九合一就覺得值。你如果睇總統就覺得值㗎啦嘛，幾千蚊，你明唔明啊？ 喂，你要喂你唔可以類比旅行團㗎，屌你依家唔係去阿里山啊嘛，你老味。你話 我真係咁大，我睇未睇過，我睇下佢再睇。 喂，你有間旅行團會唔會去立法院嗰度開啲座談會啊？唔會啊嘛，屌！即係你又好難講啊！真係屌！喂，總之就即係都慣啦。 自己去就一定唔得㗎啦，法國佬肯定唔得㗎啦。你根本就唔識嗰啲嘢，你都唔知人哋邊度打邊度。 咁。 同埋中文帶可能有機會去國民黨個總部睇啊嘛，呢個先係重點啊嘛。 唔係咁，你都可以上網揾下啲總部喺邊嘅。揾你唔係你都試下報名啦。咁 你 唔 知人哋唔俾你入去 啊。唔係咁，你咪留意啊。唔係咁，你咪留意啊。天南咯，咁佢都會咩？依家接受報名㗎。你可以 PM 啊，謝工依家。 唔 係 咁，而家講真係言之尚早，言之尚早。 咁你咪俾你話佢咯。唔係咁，你咪。咁你咪 PM 啊啲男都俾壓力佢咯，屌平啲咁樣樣咯，冇話我教我屌。 咁我又覺得你俾我口問，你都撐國民黨嘅喎，快樂佬。 喂，你咪撚亂鳩噏噏，我分析過嘅啫，大佬，啱唔啱啊？我實話實説嘅，咁民調係韓國語高啊，咁同埋咁撚多年嚟係證明咗你屌到你民進黨係鳩噏㗎。我唔使好啦，留意政治都知啦，屌你老尾閪，係咪先？ 係。 你民進黨， 但有個問題，我想表達咧，就係郭台銘當佢真係當選咧，我覺得以佢咁嘅年紀，可能都係做一屆。 嚇！ 係啊，做一屆。係啊。 咁啊，呢啲就要即係我估啊，做。 咁啊，冇理由做兩屆啦，做兩屆就好老啊，成八歲啦，差唔多係啊。 我嘅推算咪佢做一屆咯，然後出年咪勁，即係睇下邊個咯。咁如果韓國瑜喺高雄冇乜撚嘢甩碌啊，冇乜撚嘢大屌重大核突嘢啊出現啊，咁屌咁咁係佢噶啦，啱唔啱啊？咁你 或者 郭台 銘做一屆先，之後下屆到韓國瑜，咁咪穩陣咯。 唔係咁即嗱，你唔好講到贏鳩緊先，即係如果假定哦，可能即係韓國瑜今屆唔選啦，咁啊郭台銘選啦，咁啊贏面好大啦，咁下一屆究竟會係郭台銘即係？譬如連任啊，定係啊韓國要出山咧咁呢啲唔知啊咁，但係你最理想最理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撐乜鳩嘅，我依家話哇韓國瑜最理想就係下屆先選，係咪先？ 係。 喂呢、這個點依書直説啊，大佬你高雄， 但係佢嗰個樣嘢我就唔信嘅，你又信唔信咧？佢話佢受咩海洋女神媽祖托夢。指示叫佢選，佢又選。嗰我聽唔知搭緊小巴嗰陣時，嗰個電台，香港嗰啲電台都 up 呢單嘢。 嗯，咁 即係話佢話台灣人咧就即係好多台灣人係好興拜呢個媽祖嘅咁。 咁你覺 得？我覺得呢啲 依啲都係一啲政治 show 嚟㗎啦，大佬。 政治 show 嚟㗎，花邊變咗花邊㗎啦。 係咪先？啲老油條。係咪先？佢話係啊，媽祖報夢啊，吹啊，咁屌你咩？係咪先？你好撚易推翻翻之前，你啲人又話唔等出媽祖報夢啊嘛，咁屌你諗係咪先？咁啊，暫時咁多先啦，因為第二日因為之前遲咗，咁啊會推遲咗開始，咁因為第二節就會變咗減咗，因為第二個節目都會輪住上嘅，咁啊多謝阿曾生你電話先啦。咁多謝你寶貴嘅意見，好冇？咁啊，仲有第二個，但係因為會休息啊。休息一陣，咁陣間咧可能做多15分鐘左右啦。咁啊，唔好意思先，因為啊，咁啊第一節完咗先，今日。